欢迎大家收看他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Mimi 罗敏庄。今日我会继续同大家重温一下1998年香港电台制作的一个单元剧系列《打工仔》。随着社会结构和劳动人口的转变，香港在这几十年间真的多了很多女性出来工作的。而很多女性亦都要身兼两职，除了应付日常繁忙的工作之外，亦都要肩负起照顾家庭、照顾儿女的责任。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在今时今日的香港亦都不是那么适用了。虽然部分家庭会将日常的家务、照顾仔女的工作交给外佣姐姐，但是对于一些基层的妈妈来讲，所有工作往往是自己一脚踢的。就好像今集打工仔的这位太太一样，她为了帮补家计，她主动四出地找工。可惜因为学历和经验的问题，很多地方都不雇佣这位太太。最后她在一个妇女劳工权益组织里面找到一份工，但是长时间的工作令到她无法照顾到家庭，最后还搞到和家人有所争执。双职妇女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做的。 阿丽话：我唔会明白佢嘅处境。佢话可能佢成日弯低身执垃圾执得多，要担高头同人倾偈，总系觉得低人一等。但我觉得其实我同佢差唔多，大家都系女人，30几岁，又冇读过咩书，而且大家都系一世人打两份工，服侍两个老板，根本就冇咩分别。 你咪喺度阻头阻势好唔好？你去揾个第二个啦，好嘛？ 呢啲系你切身问题嚟噶，你自己唔去争取，边个帮得你啊？ 唉，佢有良心嘅咪俾咯，冇良心嘅你落去咩河啊？ 咁又唔系咁讲啦，嗰啲钱你应得噶喎。咧上个月啊，马鞍山嗰条村咪又系咁，嗰个判头啊，贱到连阿婆啲钱都呃啊，死都话阿婆咧一个礼拜做唔够18个钟，冇资格攞长期服务金。后尾啊，听到我哋话上劳工处，咪死死地气咁俾翻。啊系啊，我有啲单张咧，你得闲睇下。如果有啲咩帮到你嘅，你随时嚟揾我哋啊。 见到好似阿丽呢一类屋村清洁女工，我同阿云有时都好无奈。佢哋好似一早已经认定咗，做女人就要向现实低头。老板肯请你，已经系莫大嘅恩赐。佢唔敢问点解倒成栋楼。一日做10几个钟，全年冇休息，每个月先至可以赚嗰3000几蚊。 又话佢老公帮佢一齐倒嘅，呢几日都冇见到佢。 唉，我边系咁问啫？不过听啲工友讲啊，佢老公喺大陆包咗个二奶嘅。 咁阿丽知唔知？ 知系点啊？唔通同佢嘈啊？屋企嗰3个细路点？ 我听完之后真系好唔开心。我初初以为我唔开心系因为邓阿丽唔抵。他没理由为了个小小家用而放弃自己的尊严。后来我才发觉我不开心是因为我的情况竟然和他有些相似。 你以前咁好話買買夜街咯，咁你而家又點啊？ 我都係做嘢揾錢，為咗頭家啫。我又唔係冇煮落飯俾你哋食，有乜咁大不了喎？ 我唔明白點解做咗呢一份工之後，我同阿紅嘅關係會扯得咁行？佢都係勞工階層，佢老婆幫啲勞工階層去爭取權益，點解會唔中意？ 又去邊啊？ 你去得我唔去得咩？ 我同阿云落区探啲屋村清洁女工已经有大半年， 当初我哋冇谂到会拣佢哋做我哋嘅组嘅服务对象，我哋以为争取妇女劳工权益、团结佢哋先至系最重要。我哋冇谂过，我哋做嘅嘢同佢哋嘅实际情况原来距离咁远。 啊，呢位太太， 咩事啊？ 我哋系妇女就业权益小组嘅，今晚下边有个讲座，你得闲嚟听下。 系咪帮人搵嘢做啲啊？ 哦，唔系，我哋讲劳工法例、工人权益嘅。 切，我都搵唔到嘢做，听嚟嘥气啊！ 啊，唔系噶。 我哋都预咗啲街坊对呢啲题目冇咩兴趣，但系估唔到佢哋嘅反应比想象中仲要差。 诶，哇！有冇搞错啊？贴咗都唔够半个钟，咁快俾人搣咗落嚟嘅？ 唉，算啦，系咁噶啦。 咁系啊嘛，大家都系呢个阶层，咁唔团结嘅。 结果嗰晚嘅讲座取消咗，因为一个听众都冇。 算啦，我谂时间唔啱嘅啫。上次我哋摆展板都好多人睇啊。 不过我哋嗰晚都唔系完全冇收获。 诶，我有啲嘢想问下你哋，得唔得啊？ 得，梗系得啦。 结果我哋嗰晚就听阿群讲佢嘅问题。阿群喺呢条村倒垃圾已经有五六年，最近清洁公司话俾佢知，佢哋同房屋署嘅合约就嚟到期。要阿群跟佢哋入大埔啲屋村做，阿群唔想去到咁远，但系又惊冇咗份工。 你咪朝夕同佢讲话，你想攞翻啲长期服务金咯。 我有咁同佢讲过噶，我话我晏昼要凑个仔放学，又要煮饭，去到咁远我唔掂噶。咁佢话我，你唔做算啦，你惊我搵唔到人啊。咁我就问佢啦，啲钱点计啊？哇，佢几恶死闹我，冇噶，边有噶？呢行不嬲冇噶啦。 有冇搞错啊？你做咗咁耐，就算冇长期服务金，都有遣散费啊！ 佢话我你又唔系做全职，系兼职嚟噶啫嘛。嗱，倒下十二座，洗下厕所，洗下街市，凡凡都系兼职，边有资格攞啊？ 佢点可以咁讲噶？分明想卸薄啫。 系啦系啦，我都系咁谂啦。嗱，呢啲鸡招咧，原本都系佢搣噶，佢惊你哋喺度搞事啫嘛。 系啊。 过咗几日，我哋真系陪阿群去揾佢老板。 你哋都唔好意思开口问我攞啦，系嘛？洗厕所嗰份嘢系你哋自己唔够嘢做，我俾你做嘅啫。而且执汽水罐、纸皮箱啊，赚嗰啲钱啊，我有冇攞过你一毫子先？ 喂，嗰啲似乎系我哋用翻自己时间玩翻嚟个下难嚟噶。而且中间有冇人抽佣，咁啊问你先知啊，陈生，大家都系出嚟讲道理啲人嚟噶。嗱，呢啲系我哋计出嚟噶，我哋应得嘅长期服务金。都系依照劳工法嚟计嘅，你睇睇。 自从嗰次之后，我哋开始每个礼拜都落区探啲清洁女工，同佢哋一齐倒垃圾，听下佢哋诉苦。 唉，过时过节，话就系有啲休息啫。不过等到啲人大鱼大肉，食剩晒啲嘢之后，咪一样系我哋做翻。 咁病咗点算啊？ 你个事啦，离死得都要做。好彩嘅，俾啲玻璃计算下。不好彩嘅，扭亲脚，连铁打走都蚀埋。 你得嗰几个钟，边够时间倒啊？ 冇办法啦，架车唔等你噶嘛，又要翻针。啲人好衰噶，好日先拎垃圾出嚟倒噶，你唔去倒啊，佢又投诉你噶。 我哋甚至将搜集翻嚟嘅资料向传媒发表。 咁即系咩叫做就业边缘化呢？ 就以前工業未轉型嗰陣時候，佢哋可以喺工廠度做，可以做全職，收入可以穩定啲。但係而家咧，佢哋已經三四十歲啦，又冇咩學識，根本咧好難揾到一份全職。就算揾到啊，佢哋都唔可以做，因為佢哋又要照顧屋企，所以佢哋只可以做一啲臨時工、散工、兼職，或者係一啲計鐘點嘅工作。佢哋就好似企喺一個勞工市場邊緣咁樣樣，隨時都俾人踢翻出嚟。 其實唔單止喺勞工市場，就算喺屋企。他们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要照顾家，但是环境又逼成他们要出来找份工帮补家用，他们赚的钱很少，相对地他们在家里的地位也很低，有时他们甚至在婚姻关系上也站在一个边缘位置。好像有一次，阿丽就是为了他和他先生的事来找我。 那你打算怎样？ 我真的很想跟他衰人离婚，但又心谂自己忍咗咁多年啦，又唔想啲仔女冇咗个老豆，而且离婚又点啊？靠自己一双手又搵唔到钱， 冇人帮到你咩？ 試過叫我大仔幫手一齊倒，點知試咗兩日就俾人投訴啦。唉，你估我想過咩？我都係迫於無奈先至咁做嘅啫。誒，你估個衰人點話？佢話你要我幫你一齊倒都得，你俾我同我女人喺埋一齊啦。其實我都諗住隻眼開隻眼閉就算噶啦，點知你估佢賤成點啊？佢話要個女人啊搬埋嚟一齊住啊！你話呢啖氣我點吞得落啊？ 我聽咗之後都唔知應該講啲咩好。我唔想教人離婚，但又唔想佢為咗份工咩尊嚴都冇曬。最後我只係俾咗法律援助嘅電話佢，叫佢如果有需要嘅話就打去申請。阿黎走咗之後，我又諗翻我同我先生嘅關係，我哋嘅冷戰已經到咗白熱化嘅階段。 你唔好再做呢份工得唔得啊？ 乜嘢事啊？ 我老闆今日問我啊，喺電視機我係咪我老婆啊？你叫我點答佢啊？ 我唔想喺呢度同你嘈啊！你老闆就係點答咪由佢咯。總之我覺得我做緊我應該做嘅嘢啊！ 你不嬲知道我唔中意你出面拋頭露面噶，你係咪同我作對啊？個女功課你又唔理，家頭細務你又唔做，得閒就停啲八婆喺度搞事搞非，你咪當我死啊！ 我先生嘅態度越嚟越差。我初初以为他不喜欢我做这份工，是因为我做了这份工之后没有时间照顾屋企。后来我才渐渐觉得是因为他的传统思想，认为女人应该在屋企洗衫煮饭。有一晚我们积积埋埋的问题终于爆发了出来。 你又是的，夜一夜都不睡。 你女兒要等你回來才睡的，你做人老母麻煩你早點回來照顧家裡啊。 有什麼就開心見成說，用什麼在這裡單單打打？ 我忍了你很久，我每個月給足家用你，如果不夠錢花的就大家節省一點，不用搞到現在家不像家那樣。 阿雄啊，你明不明啊？我打這份工不是只是為了錢的。你記不記得那年你弄傷腳多慘啊？九個月都沒有工開啊，都不敢出聲啊！好翻之後，仲驚佢哋唔請你添。其實你有權攞賠償噶，點解你唔去攞啊？有啲嘢你都唔幫自己爭取，冇人會可憐你噶。我都三十幾歲啦，我冇諗過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啊！你當俾我有個理想啊，得唔得啊？ 分手嘅事係我提出先嘅，我話。既然大家在一起那么不开心，不如分开一下冷静一下好过。阿雄听到之后就说，既然是这样，他自己搬出去好过我们两母女搬。他一个男人找地方住怎么都方便一点 的。阿晶啊，你没事不要打来找我了，我在住那里不是那么方便，费了邻居口黑面黑了。 我知道 了。出来我会拿钱回来的了。 你早点打电话回来，我煮你饭。 得了。 走嗰阵，我真系好大感触。我哋识咗15年，结咗婚12年，估唔到一份做咗8个月嘅工，会将我哋嘅距离拉得咁远。我怕我哋唔会再有机会喺埋一齐。 走咗咪仲好？ 点解咁讲啊？ 唔系咩？我不嬲有老豆定冇老豆噶啦。 如果我同你阿爸离婚，你赞唔赞成？ 你唔好讲呢两个字啦，好烦啊！ 我听咗之后就冇再出声。其实我已经唔系第一次同个女倾呢一样嘢，但每一次都冇办法继续落去。我一向都觉得阿雄同个女嘅关系唔系咁好，但系估唔到佢喺个女嘅心目中一样系咁可有可无。阿雄搬咗出去之后，我先至有机会好好咁谂下嘢，谂下我自己， 谂下我同阿红嘅关系，又谂下呢个家，我开始明白咗好多嘢。喺个女面前，我系一个妈妈，有责任照顾佢、供书教学；喺老板面前，我系一个伙计，出卖劳力赚佢嘅人工。但喺阿红面前，我又系咩呢？佢系我老公定系我老板？好似两样都系，又好似两样都唔系。如果佢系我老公，点解咁多年嚟我喺出边揾唔到工做，担心唔够家用嗰种彷徨，佢理都唔理下？如果佢系我老板，点解我帮佢打咗咁多年工，一毫子人工都未收过，仲要我样样听晒佢话？个女出咗世之后，我就知道一个人打两份工一啲都唔容易。 阿晶啊， 吓， 你出埋呢期粮又唔做啦？ 你估我想噶？暑假啊嘛，唔睇住个女点得啊？ 咁你又唔拎去俾人抽？ 拎去俾人抽？你估钱少啊？我份粮都唔使要咯。而且佢有哮喘噶，摆佢喺托儿所我都唔放心啦。 但系放完暑假，我怕你都唔使翻嚟啦。 唉，到时先算啦。 制衣嗰份工，断断续续做咗好几年，后尾自己真系冇法子再做全职，就唯有拎啲衫翻屋企车。但系冇几耐，连外发都冇得做，因为间厂搬咗翻大陆，好多工序都冇喺香港做。 你知唔知呢份工系做咩噶？ 我知道，照顾下啲老人家啊嘛，通宵我都冇问题噶。 但系好辛苦噶，要帮佢哋冲凉、换尿布啊咁，我惊你唔惯啊。 我可以做到噶。嗰年我奶奶生 cancer， 都系我照顾咗佢成年啊。 但系你有冇中三程度啊？ 乜做护理员要中三程度噶咩？ 系个会规定嘅，有时我哋要帮佢填下表啊咁样，所以要有翻咁上下程度噶。 填下表，我谂我都冇问题嘅，但系中三程度我就冇啦。 嗰阵时真系好惨，搵唔到嘢做，又唔够钱使，喺屋企好似一啲地位都冇。 我搵几千个月，你知噶？ 个女啲英文我又唔识，如果唔系啊，都唔使搵补习先生啦。 请补习先生，成千蚊个月噶，我边有咁多啊？ 阿红嗰种态度真系令我好难受，佢好似俾咗个少少家用就已经仁至义尽，啲钱够唔够使？个女啲功课点？将来有咩打算？通通都好似同佢无关。后尾我试过做过好多份工。我试过去做速递，但系做咗两日就冇再做，因为要喺三个钟头之内送三四十份文件，根本做唔切。又试过喺楼下间士多做兼职，但系阿红话俾啲街坊知道佢老婆抛头露面，好冇瘾，所以又冇做。我甚至试过半夜三更摸喺街边啲大排档帮人洗碗。有一日，我俾街上面一个招牌吸引住， 我哋嗰组咧真系好需要你嘅。 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到啲乜嘢。 我哋都喺度揾紧一个方向，不过咧，我相信团结就系力量。啊，我哋啲组员咧个背景都差唔多嘅，大家都系家庭主妇、劳工阶层，喺埋一齐争取我哋应该得嘅嘢都会容易啲啊。 结果我加入咗阿云嗰个小组，由义工做到变咗兼职。阿云同嗰个小组俾咗我好大嘅启发，佢使我醒觉到，原来一个三十几岁嘅女人。除了认命之外，还可以做到很多事。我不知道阿红对我了解有多少，我只是觉得我们好像各有各在走不同的路。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说我的感受。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见他跟朋友说，他说女人千万不要让他们懂那么多事，他们懂多了事之后就会晓赚钱，赚到钱之后就会懂得飞。我想他是怕他在家里的地位会慢慢被我取代，又或者怕我找到钱之后会飞到很远很远。我想他担心的就是这些。 妈咪， 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 其实我不是不想你跟老豆离婚的。 为什么？ 你们在一起经常吵架，这么不开心，我都有晒心理准备噶啦，我只不过唔想你咁辛苦啫嘛。 咁你系咪唔中意妈咪份工咧？ 一啲啲啦，其实你份工唔系唔好噶， 都幾有意思啊！人哋笑咪由得佢哋咯。 咁你想阿咪翻工定留喺屋企啊？ 我都咁大个咯，你都唔使点照顾我噶啦。总之你觉得边样重要啲，咪拣边样咯。 同个女倾完之后，我先知道佢对我系几咁重要。我唔知道以前有冇忽略咗照顾佢，我只系知道当佢爸爸唔喺度嗰阵，佢最需要嘅系啲乜嘢。 你唞下都好嘅，喺度做咗咁耐，都冇咩时间陪个女。 你知唔知啊？激死我啊！我女先，我打算唔做，几开心啊！我问佢点解，佢话你唔做，即系唔使再上电视啦。咁咪冇人再笑我咯。我话有乜好笑啫？妈咪只不过系做佢想做嘅嘢啫嘛。 如果咧，你决定几时翻嚟，随时俾电话我。 嗰晚我哋倾咗好多嘢。阿云话佢唔知我嘅辞职。是妥协定是出路？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又提到阿丽的事。 她真的决定了离婚了。 换了是你呢，你会怎样？ 我想我会跟我女儿商量一下。 我昨天探过她，她很担心日后不知道会怎样。 她那份工作我想她想做都做不到，看来她都要拿综援。 唉，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无奈。我真的很想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但是他们连基本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做到什么。 没几耐，阿红走来找我。 你都没理由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的。 这个几月来我自己忍住，对着几埲墙，我觉得很闷。想来想去，我真的有点不对。 咁你都要问下个女想唔想你翻嚟先得噶。 我同佢倾过噶啦，我有冇问题？ 阿红终于搬翻翻嚟，我同佢讲话我会再做翻就业小组嗰份工，叫佢最好有心理准备。佢听咗之后就冇再出声。我哋又好似以前咁生活，好似乜嘢事都冇发生过咁。不过我知道我哋之间嘅问题。其实一啲都冇解决到。 其实喺剧里面，女主角嘅际遇都算唔错噶啦。因为她能够找到一份自己觉得有意义又能够帮到妇女劳工的工作。只可惜的是她丈夫未能够放低尊严，只是一味地怪责太太没有尽到照顾家庭的责任。两夫妇也因为这样而产生了摩擦。现今的妇女劳工在就业和家庭两方面究竟身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雙職婦女特別是低學歷嗰班咧，由於佢哋即係冇乜社區嘅支援啦，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倫理關係咧，同以前比較都大不如前，互相照顧嗰個網絡咧，其實已經某程度上唔係太存在。同時間由政府或者係社區機構提供嘅託兒服務咧，亦都係嚴重不足嘅。咁所以有好多嘅雙職婦女咧。佢喺面對咁大嘅限制底下咧，佢嘅就業嘅空間咧，其實相對咧係非常之窄嘅。佢只能夠揀一啲可能好附近就近、時間又相就到嘅工作職業去做咯。佢被迫會接受一啲可能條件較苛刻、人工較低嘅即係工作咯。咁如果政府能夠正視翻呢班婦女喺就業上嘅困境，提供多啲支援俾佢哋嘅話咧，其實不單止可以改善佢哋家庭經濟，亦都可以咧係補充翻我哋市場上需要嘅勞動力。 好翻之後，仲驚佢哋唔請你添。其實你有權攞賠償噶，點解你唔去攞啊？有啲嘢你都唔幫自己爭取，冇人會可憐你噶。 正如劇裏面女主角咁講，有啲嘢如果自己唔去爭取，之後就會冇人可憐你噶啦。就是因为抱住呢一个信念，女主角暂时放低屋企，努力咁为妇女劳工争取权益。 雖然佢嘅丈夫一時間未能夠支持佢嘅決定，但係佢個女亦都站喺媽媽嗰邊，支持佢為工作、為家庭繼續努力。我而家個女得3歲啊，仲細啊，我都希望佢日後長大懂性之後，會支持我同埋佢爸爸，即係我老公陳國邦，繼續為我哋嘅演藝事業而努力。陳真啊，第日咧爸爸媽媽要翻工做嘢嘅時候，你要記住啊，我哋係為呢個家噶。上一節就講到一個雙職媽媽為了投入工作，為婦女勞工爭取權益而暫時放低家庭，這個工作的決定亦都是她自己所選擇的。但是當一個員工在職場上面對沒有選擇而需要被公司建議辭職的時候，她所面對的心路歷程又會是怎樣的呢？在今集的打工仔裏面，一個在幼稚園工作的女工因為染上了一種傳染性不高的肺癌病，她被校方立即停止工作，並且勸喻她自動辭職，以減低家長和社會各界的疑慮。學校為了保持聲譽，甘願犧牲一個帶病的員工。 停工，停工，揾你啊！ 好啊，喂，頂住先啊，再寫字樓。 我相信係肺結核病，我要出下呢啲痰，你出去留啲痰俾姑娘啦。唔使擔心嘅，我同你講過噶啦。肺病只要按時食藥嘅話咧，唔難好噶。快啲出去流痰啦！ 英哥，揾我。 阿平，貨定今日晏晝到喎，消費成價成點啊？ 七七八八噶啦，船底冇嘢嘅，隨時攞一牌噶。 咁啊，去陣將個水泥船落咗牌先，再搞個貨等佢前排。 好啊，英哥啊，下個禮拜我想請半日假。 又請假做咩？ 冇，我女咧幼稚園嗰度家長旅行啊，佢係都要同我一齊去。 你唔係請咗人幫佢湊女嘅咩？ 係啊，不過冇理由要人哋同佢去噶嘛。咁其他小朋友又老豆老母一齊。佢冇又唔知點咁嘅。 你呢排間倉好忙喎。 我知啊，我會收嘢啲，交翻啲功夫俾你啊。 阿平，大家咁熟先同你講啊，你咁搞落去唔掂噶。你等陣個佢頭暈身興又話請假，學校旅行你又話請假，上堂壓到嚟我保你唔住噶。 英哥，我知道你難做嘅。鬼叫老母唔喺度咩？我真系半日就翻噶啦。 是但你咯，都嫁你嘅。 唔該，興哥。 你好自為之啊！ 你報告翻咗嚟，證實咗你患嘅係非開放性肺癌，傳染性好低嘅啫。但係最緊要咧，你要準時翻嚟復診同埋食藥，休息幾個禮拜，基本上對你生活冇乜影響嘅。食長啲藥就得㗎啦。你最緊要咧就準時翻嚟食藥，就算冇唔舒服、冇咳都好啦，你都唔可以停嘅。如果唔係嘅話咧，翻發就好麻煩㗎啦。 醫生啊，我個病係咪可以好得翻嘅？ 當然可以啦，肺病如果能夠早啲醫嘅話咧，唔係咁難搞嘅啫。 咁我啲屋企人啊，我有個老公有個仔嘅， 我哋會幫佢哋檢查㗎啦。我都同你講過㗎啦，你患嘅係非開放性肺癌，傳染俾佢哋機會好低嘅。同埋你做緊嘢間幼稚園，我哋都會揾人幫嗰啲同你接觸得多嘅學生啊或者員工啊咁做檢查嘅。 張生， 唔好意思啊，今晚晏咗少少。 哦，唔緊要。阿翠兒，你爸爸嚟咗啦。 爸爸。 哎呀，哎呀，翠兒今日乖唔乖先？ 乖。 有冇唔聽老嬸話啊？ 媽。翠兒好乖嘅，好聽話嘅。 好啦，拜拜老嬸啦。拜拜。 拜拜。喂，留咗個書包啊。 哎呀，你書包都唔要。拜拜。 拜拜。拜拜。 你哋預備要同幾多人做測試呢？ 我今次嚟就係想同你了解一下情況嘅。其實今次嘅測試唔會牽涉好多人，主要都係同郭耀文有緊密接觸嘅同事同埋同學啊咁。因為佢患嘅係非開放性肺癌，本身嘅傳染性好低嘅。 但係會唔會有可能啲細菌已經喺我哋嘅幼稚園度已經散播咗咧？ 機會好微，我哋只係做個保險啫。其實調翻轉頭都係睇一個病源會唔會幼稚園嘅其他人度呢。另外希望校長唔好將郭妙文嘅病況公開，因為呢啲始終都係病人嘅私隱嚟嘅，淨係同大家講有咁嘅測試需要就得㗎啦。 咁而家郭妙文嘅病況係點呢？ 其實郭妙文休息多兩三個星期就可以回復正常嘅生活㗎啦。至於幾時翻工，就要睇佢個人嘅意願同埋情況。 喂，六嬸啊，阿平啊，系啊，阿翠有冇翻咗學啊？嗱，你而家即刻同我接佢翻嚟先啦。你有冇睇新聞啊？佢間幼稚園啊，有肺癌疫症啊。 咁你琴晚唔話俾我聽，唔好理幾點鐘放學啦，自己翻嚟先啦。 上星期發現肺痨病嘅仁愛幼稚園證實再有12個學童嘅測試呈現陽性反應，但係衛生署嘅醫生就表示，陽性反應唔一定等於染上肺痨病。 呈陽性反應可能係佢哋中卡介苗嘅反應，唔一定表示受到傳染嘅。 另外，幼稚園方面就準備同衛生署嘅醫生一齊安排一個家長會，向學生家長交代事件嘅進展。有學生家長就質疑點解校方咁遲先向家長解釋，亦有家長表示憤怒同埋擔心，甚至唔排除會採取追究嘅行動。 咦？情況小啊，啲人打我哋。 好啊， 呢個呢個。 OK。 邊個？ 點啊？ 我聽日有啲緊要事，想請半日假。 又我假？你啲假咪攞曬咯。只貨仔趕住我排啊！ 我知道，但我真的有很緊要的事。我哋間幼稚園有幾單廢爐啊！聽日開家長會，我想去聽下。 你話你冇事啊嘛？ 應該冇嘢嘅，所以想聽佢哋講咩咯。你知啦，我得翻粒女，真係唔想有啲咩事噶嘛。 唔麻煩㗎。啊，好啊好啊， 唔該，興哥。 阿平啊，咁你嗰啲使唔使轉校啊？ 未知啊，睇下點啊。 係都揾人幫佢搞啊。你知啦，呢排全廠咁忙。 爸爸，聽日我翻得學未啊？ 聽日都唔好翻住啦，喺六嬸嗰度玩下添啦。 唔制，下個星期輪到我開生日會啊！我好想翻學啊！ 咁我聽日問下你個老師先啦嚇。 唔制。 聽話，翠兒。知唔知啊？學校好多人病啊，傳染病嚟噶，傳染到你咁點啊？ 你哋啊，有冇收到話做啲咩測試啫？ 我冇聽講過喎。 我有聽過啊，隔離班啊，全日制嗰啲啊。 哇！乜即係大細超？ 唔該你，係咪呢度開家長會㗎？係 啊係啊，咁又唔使。 呢位先生，請問你係咪嚟家長會嘅咧？ 係啊。 我哋同步追啊，想問你幾句嘅啫。嗱，而家幼稚園啊就發現咗個肺瘤病菌啦，咁你作為家長嘅你，咪好擔心咧？ 擔心。 可唔可以言表下你嘅感受啊？係咪好擔心啊？ 梗係擔心啦，咁肺瘤會傳染㗎嘛，係嘛？ 咁你認唔認為其實校方係隱瞞緊啲事實咧？ 其實喺香港每年都有一定的肺痨病病發率嘅。雖然在同一間學校同一時間有幾宗肺痨個案咧嘅情形比較少，但係呢個情況依然在我哋控制之內。所以我哋想在度再一次同各位家長澄清，並冇肺病散播的危機。 我哋交多個細路仔俾你哋，就梗係希望佢哋得到應有的照顧啦。但係而家咁樣，你哋叫我哋點再信你哋啊？ 我哋都好明白各位家長嘅擔心。但是正如林醫生所說，大家都無需過分恐慌的。至於有家長希望所有的同學都能夠作出測試，這個我們跟林醫生商量過之後亦都會作出安排的。 我想問你們一早就已經發現了有女工患了肺瘤，現在還刻意隱瞞，搞到全間學校都好像面對世紀絕症一樣。 其實當個女工知道自己有了肺瘤之後，佢已經開始放緊病假了。 首先我想講咧，就係肺瘤已經再唔係咩世紀絕症。咁而我哋相信到目前為止嗰幾宗個案咧，應該唔係互相傳染嘅，因為咧佢哋患嘅都係傳染性極低嘅非開放性肺瘤。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咁病源喺邊度嚟咧？咁其實呢個問題好多時都係冇答案。 我係一個單親嘅家長，日日都要翻工嘅，所以冇時間好好咁照顧我女。咁我唔希望佢有啲咩事發生，可以健健康康冇病冇痛咁。我諗呢啲唔係一個好過分嘅要求啊。 咁希望幼稚園能夠了解我哋家長嗰種擔心同埋困難，唔好淨係識得喺度講廢話、講大話。有事發生要即刻解決啊嘛！我一直想問校長一句：點解你明知道有人有肺癌，你仲要俾留喺幼稚園裏邊咧？ 校長，你嘅意思係咪要我走啊？ 唔好咁講，文姐，我哋唔會因為你有病就要你走嘅。我哋咁同你講，只不過希望你體諒下校方嘅困難。你知啦，我哋都要同你家長交代噶嘛。 校長，其實我有呢個病，我自己都唔想嘅。 我當然明白啦。所以如果由你自己決定唔做嘅咧，我哋幼稚園一定會補足所有嘅福利同人工俾你，而且仲可以俾多一個月有薪假期你，先至批你辭職嘅。講真啊，文姐，你呢個病都需要長時間休息多啲，調理好個身體啊。而且就算你哋好翻嚟翻工嘅話，俾啲家長認得你，指指點點，你都唔開心啦。 喂，興哥，點解今日啲補水同勤獎少咗咁多噶？ 你問下自己請咗幾多日假？ 我晚晚開足嘢，補翻曬啲功夫俾你啦。 勤工獎咧就睇你表現發嘅，補水咧就即係話佢正式做多咗幾多個鐘。你不嬲都知噶。 嗱，興哥，當日你話過我做足功夫俾你，你發勤工獎俾我嘅，咁我先留低嘅。而家咪打完針唔要和尚先。 當日佢就一條心同我做嘢，而家佢就成日請假，就係咁簡單啦。嗱，阿平，我話你聽啊。錢我係出足俾你噶，如果你唔滿意咧，就唔好做。係咁啊！ 導致仁愛幼稚園肺癌風暴嘅女工屋企啦，我哋聽下當事人有咩講。文姐喺邊度啊？文姐係嘛？ 咩事啊？ 我哋同步追，我係想問你幾個問題嘅啫，唔知嘅你嘅心情係點嘅咧？ 我冇嘢講。 有幾個小朋友咧飲唔飲肺癌啊？ 我冇嘢講。 唔知你有冇內疚咧？ 我報警啊！ 咁究竟你有冇內疚啊？ 嚇！走啊！我冇嘢講啊！哇！ 真狼啊！先啦。 好。 好嘞。哇，那個惡人先告告狀啊！我哋只不過想同佢做個訪問啫，就俾佢揾遮攻擊啦。究竟呢名肺癌女工嘅內心世界係點嘅咧？佢係個點樣嘅人咧？我哋依然係茫無頭緒嘅。OK。 OK。 誒，咁啊。Hello 保險啊。 好。 呢名女工似乎對於自己散播肺癌病菌感到非常慚愧，唔敢面對大眾，亦都係拒絕咗我哋嘅訪問嘅。究竟呢名肺癌女工佢嘅內心世界係點嘅咧？佢係個點樣嘅人咧？ 你阿女女瞓咗覺？ 係啊，今日晏咗接佢。 多謝100蚊。周生啊， 打份我湊埋呢個月啦，我下個月唔得閒同你湊下翠兒噶啦。 點解啊？ 咧我有個侄咧，佢生咗個仔，又係冇人同佢湊。咁你知啦，我年紀又大咯喎，睇唔到兩個啊嘛。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啦，我再揾人。啊，唔該啊。 你搞咩嘢啊？今夜仲唔瞓？ 佢哋话啲细路有肺痨系我传染噶。 医生都话咗，都唔知边个惹边个嘅，你理得佢哋啫。大不了咪唔好做咯。虽然系手紧啲，但系勉勉强强都应付得嚟嘅。去瞓啦，唔好谂咁多啦。 几好啊，继续食药就得噶啦。系啦，你下礼拜已经可以翻工噶啦噃。 我冇做啦。 冇做？点解啊？系咪幼稚园嗰边炒咗你啊？ 唔系，佢哋仲补咗大笔钱我添。 佢哋补钱俾你都唔可以因为你病而要你走噶噃。 算啦，鬼叫自己唔好彩染到呢个病咩？ 使唔使我转介你劳工处啊？或者佢哋可以帮到你咧？ 唔使啦，就算幼稚园留我，我都冇意思啦。嗰啲家长同啲记者都唔肯放过我。 唔该，阿草。啊！但系放学咧，就呢个心心接你噶咯喎。 哦，咁六婶咧？ 佢唔得闲啊，呢个心心好唔好？ 好。 饮饮水啊。 饮。 诶，变咗条手巾啊！ 唔该。 啊，佢好乖喎。 算真系几乖噶啦。 今年几大啊？ 细。 读书咯，嗬？ 啱啱幼稚園， 司機，唔該你落車啊！ 陶姨，拜拜。 拜 拜。 加新幼稚園好唔好啊？ 好。 咁啲老師同同學仔咧？ 好。 小心啲讀書啦！ 其实剧里面所讲的传染病本身并不是一些那么可怕的事，可怕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病不认识，又或者对大病的女工存有偏见和误解。女工染病已经是一种不幸了，如果因为这样而没有份工，我想她在精神上又或者是生活上都一定遇到不少的困难。社会对这些员工的遭遇又会有些什么的保障呢？ 如果你是患病的话，如果你放取緊有薪病假，咁我哋知道咧，即係法律規定最多是有120天的有薪病假，而且咧係個病假期間咧，你是攞到正常工資的1/4人工嘅嚇。咁如果你放緊有薪病假期間咧，個老闆是不可以解雇你嘅嚇，你是得到一個所謂的職業保障嘅嚇。咁如果老闆解雇你的話咧，就係屬於不合法解雇。咁嗰個僱員咧係可以控告翻嗰個老闆違法，可以向勞工處投訴，而且咧即係亦都可以追討額外補償金。個老闆咧要支付翻，正如你未被解雇嘅時候應得嘅病假津貼到你完結為止嘅。那個僱員亦都可以考慮循翻呢個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啦嚇，因為有時候嘅嗰個僱員所遭受到的不合理待遇，可能未必單純是解雇，亦都可能是僱主在工作情況上面對於呢個患病僱員刻意的挑剔啦，刻意增加啲工不合理的工作指令俾佢啦，嚇喺咁嘅情況咧，亦都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控告個僱主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我是一個單親的家長，日日都要翻工嘅。所以冇時間好好咁照顧我女兒， 咁我唔希望佢有啲咩事發生，可以健健康康冇病冇痛咁。我諗呢啲唔係一個好過分嘅要求啊。咁希望幼稚園能夠了解我哋家長嗰種擔心同埋困難，唔好淨係識得喺度講廢話講大話。有事發生要即刻解決啊嘛！ 我自己作為家長，亦都好明白同埋關心仔女喺學校生活嘅健康問題。學校有咁多小朋友一齊生活同埋上堂，衛生情況差啲嘅話咧，都好容易會爆發唔同嘅傳染病噶。對於一啲基層家庭嚟講，佢哋每日都胃口奔馳，照顧小朋友嘅時間相對較少，佢哋有咁嘅擔心，亦都係可以理解嘅。我認為，如果喺工作層面上邊，僱主能夠多啲體諒呢一啲基層家長嘅需要，俾佢哋一個相對合理嘅工作時間，可以放多啲注意喺照顧小朋友嗰度，家長嘅負擔亦都會相對咁減少了。